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，阿们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好多方面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最近有人跟我说，牧师，我不懂三位一体。我回答说，我也不懂。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启示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我们也就这样相信。那么刚才那段耶和华的话，从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以赛亚书55:6-9，具体来说，那段的经文大概是指什么？耶和华在那段是指哪方面？他的道路是远高过我们的道路呢？我想我们若看上文的话，那段的上文的话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耶和华在同样一章第55章在那边的1-2是这样说的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，买那 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那段是很有意思的。耶和华说，你若要用你的金钱买食物的话，你所买来的反而是不足为食物的，是不使人饱足的。你如果要真的吃到食物的话呢，吃那美物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的话，那么你不要花任何银钱，任何价值，因为唯一真正的食物是从耶和华而来白白的礼物。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，我们人如果很努力地靠我们的善行或虔诚，为了赚得救恩，为了赚得永生的话，我们所赚得的只是灭亡和永远在地狱里面。我们赚不起，买不起，因为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我们就是不够好，我们是罪人，并且罪的工价乃是死。罪所赚得的，罪所买来的，只能是死亡，永远在地狱里面的死亡。但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在这里至少有两个上帝的意念是非同我们意念的，是我们非常有限制的人永远自己想不到的意念。第一，上帝的标准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100%的完美。我们说不公平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我们尽量应该就可以了。但上帝的意念就是不同的，你要完美吧。但是上帝第二个意念也是更高过我们意念，是这个，虽然你永远自己不够好，你根本买不起赚不起，但是我耶和华就白白地赐给你一切的，赐给你救恩，赐给你永生。这就是上帝免费给我们的道路，道路到天父家。这道路也就是那位道路耶稣基督自己。上帝2000年前在以色列地把耶稣赐给我们，他今天在你洗礼的水，在你所听的福音，在你所吃喝的圣餐里面，上帝在这些里面又赐给你那位道路耶稣基督。 这位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。感谢主，他的意念和道路是高过我们的，因此我们便得救。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太福音20章1到16节，我们又看到这个事实，上帝的意念和道路是高过我们的。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一节，还有这段经文最后的一节，耶稣都说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，蛮不一样的一个意念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意思？耶稣就讲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来解释。有一天，那葡萄园的家主无次出去请工人进他的葡萄园工作，最早请的他们工作一整天，大概12小时，最晚请的他们只工作1小时而已。最早请的家主很清楚地跟他们讲，他会给他们1000银子的工资，工人也同意了。等到晚上的时候，当家主要给工钱的时候，家主叫最晚请的先拿他们的工资。虽然他们只工作1小时而已，但是家主还是给他们1000银子。等到最晚要给最早请的工作一整天的那些人的时候，他们想，家主一定会给我们多一些。但是没有，他们拿到的也是1000银子的。我们的经文第11节说，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如果按照我们人的意念和道路的话，最早请的工人有理由觉得他们应该得多一点工资，对不对？但是上帝的意念和道路是不同的。上帝是好慷慨的，好大方的，甚至过度的奢华的。他起义的恩典就是这样。我们罪人不喜欢这个奇异的恩典。当我们看到别人得到很多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嫉妒，我们也抱怨说，这不公平啊，他们不配吧。这个态度好危险啊，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上帝按照你所配得到给你工资的话，你要下地狱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你这位罪人不也只不过是靠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吗？我们还是太骄傲了吧。上帝的意念和道路真的非同我们罪人的。一方面，这应该让我们害怕起来，你不要继续按照你的意念和道路看不起别人，认为你当然比他们好。如果他们得到好的，得到上帝的赐福的话，你不要想他们怎么那么顺利呢？他们没有什么特别，我比他们还会，应该是我得到那个才对。你也不要继续按照你的意念和道路，认为当上帝赐给你的时候，当上帝赐福给你的时候，这是因为你很努力的，很虔诚的，你比较懂事。因为你是这样，上帝就是应该多给你一些赏赐和祝福，好像他欠你什么。你就是不要继续按照你的意念和道路，认为你可以赚得上帝的任何的喜悦。 不然恐怕你就会听到他对你说，拿你的走吧，拿你所赚得的走吧，离开我的面，你的工价乃是死，因为你自己断定你不需要我的恩典。这个蛮可怕，你不要继续按照你自己骄傲的意念和道路，你要悔改，承认你的罪，解下，你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上帝的意念和道路是高过我们的。因你的罪，你连一点都没有属灵的银钱可以从上帝买水或食物，可以赚得他的赏赐。但是耶和华今天对你说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奶。耶和华也继续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第六节，当趁我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我，相近的时候求告我。你们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你们不义的人，你们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就悔改承认你的罪吧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你，当归向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上帝必广行赦免。是的，你当谦卑地归向耶和华，他必连续你，必广行赦免。这就是他与我们非同，高过我们的意念和道路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能提供什么除了我们的罪之外，但是这时候上帝就是喜欢，就是很乐意地，很慷慨地，大方地，奢华地，白白地提供给我们一切的，包括洗净我们罪的赦免。我们罪人骄傲地认为我们的意念和道路是最好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所想出来的实在太猥琐和无能的。感谢主，他的意念和道路非同，高过我们的，因此我们便得救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